今天我们是继续罗马书的信息。罗马书实在是一本是帮助我们是去明白一个原被救恩真理的一卷的书信。而在保罗讲解那个教义之后，更加给到我们是很实用性那种是生活上面的原则。在我预备是这么多篇讲章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都有很大的得着。使徒保罗在第十二章，他其实带出是三种是关系上面的建立。这三种就是信徒与神之间的关系，十二章的一至二节。信徒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十二章的三至十三节。最后就是信徒与一些逼迫我们的或者是仇敌之间那种的关系，就是在十二章的十四至二十一节。今天我们是进入第十三章一至七节这一段的经文。在当中保罗更加是用一个比较是宏观的角度来到去帮助我们来到去认识信徒同埋政府或者是在位掌权嗰一啲嘅人嗰种嘅关系。喺西方社会，我哋经常都会听到唔少人系谈论，就系话咧，喺你嘅工作嘅环境嘅里边，喺你同朋友嘅倾谈之中，有两样嘅事情或者两个嘅议题最好就避免来到触及。这两个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政治和宗教。政治和宗教这两个的议题。首先我们要明白，明白什么呢？就是说政治本身其实是一个中立的名词，是没有褒或者是贬之分，就是说没有好与不好的分别。政治有一个是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说呢，处理众人的事情 social and public activity。 但是虽然是一个很中立的名词，但在教会的里面或者在教会的群体的里面，往往我们可能那个理解是有一些的偏差，以致我们是用一个比较消极的态度来到去面对。但其实每一日的生活的里面，在我们那个的工作的里面，在我们同人相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都跟政治有关的。我自己在八十年代就出来工作，八十年代可能不知道会不会中间有些人都未出世。我八十年代是出来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正值是中英谈判的初期，即是说中国和英国是谈判香港那个将来那个的政治或者是那个的定位是怎样。当时那个政治是影响的民生真的很大，好记得清楚，就是说呢，是一蚊美金就差不多跌到去十蚊的港纸。一蚊美金跌到去十蚊的港纸。因此香港政府就在1983年就推出一个叫联系汇率制度。这个联系汇率制度是怎样呢？就是说一蚊美金就保证是可以兑换到 7.8 港元。一直到现在都是。在这个的联系汇率推出之后，然后这个的中英两方面有一个的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或者我们叫做是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就是呢将那个先前那种政治不稳定那种的情绪就稳定了下来了。有这个的联系汇率，有这个的是中英联合声明，卒之那个的香港的政治环境就稳定了下来。当时我自己就在银行的商业信贷部是工作。当我是 评估一间公司嗰个嘅应唔应该借贷嘅时候咧，其实嗰个政治因素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考虑原则。所以当时我对政治嘅发展，我对时事嗰个嘅系触觉或者系嗰种嘅敏感度系强嘅。包括埋政府嗰个嘅运作或者系商业营运嗰个嘅环境系点样咧？呢几方面我都要去留意。所以其实事实上社会上大部分的东西我们一路追上去的时候就跟政治就跟政府是有关。很简单，例如贫穷的问题。贫穷的问题为什么温哥华的东端这么多是我们叫做无家可归的人士呢？可能答案就是找不到工啦，冇工做，咁嗰个生活就自然就出咗问题啦。但点解搵唔到工呢？可能佢有好多嘅原因，例如佢嘅工作态度嘅问题，又例如佢可能有一啲嘅不良嗜好，又或者其实佢都唔自在去搵工。点解唔自在去搵工呢？因为政府有失业嘅保障。咁当讲到失业保障嘅时候，我哋就知道就同福利制度同呢一个嘅系劳工制度，甚至乎同嗰个退休嘅制度都有关系。当你一路一路推上去嘅时候，就知道又系同省政府又系同联邦政府有关。咁所以当你系去到最终嘅时候，一路追上去，就原来系一个我哋叫系有少少系同墙贴壁的一个的制度上面的问题。其他的议题，教育议题，或者是那个的是社会上面那种医疗的议题，一样是跟政府有关。所以作为信徒，作为教会，又怎可以跟政治或者是政府是有分割呢？冇得分割。我哋每一位嘅信徒，我哋每一个信咗主嘅人，我哋都有一个叫做系双重国籍，双重国籍，一个叫 dual citizenship。双重国籍就唔系话你有美国籍有加拿大籍，唔系呢一啲，乃系双重国籍就系话咧，我哋一方面我哋系地上嘅公民，我哋生活喺呢一个嘅地上边，但系另外一方面，根据腓立比书所讲，我们亦都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有双重的国籍。而在地上面和天上面，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中间，我们都有责任来到做好或者是活出我们那个的身份出来。而罗马书第十三章这七节的经文，一至七节，七节的经文是给到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指引，就是我们作为地上公民那个的责任。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的世上，或者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跟政府那个的关系应该是怎样呢？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跟政府的关系应该怎样呢？我尝试是在第十七章是十三章一至七节，这七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从四方面来到思想信徒和政府之间那种的关系。第一就是说信徒的角色，信徒的角色就在第十三章第一节的上半节。第一节上半节就是说政府的权柄人人都应当服从，我是用新译本的，而这个的现代中文译本就更加直接，就是说人人都应该服从国家的权力机构。有两，就是这两段的经文，人人都应该服从国家的权力机构，人人都应当服从，即是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意思，应当，你看英文，其实也都中文也都是说，应当其实是一个的命令式，命令式即是说不是说你 喜欢做或者不喜欢做，其实没有一个选择，这个就叫应当。即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是应该是服从国家的权力机构。你说是不是的，阿黄牧师、啊、真的。那我们看回的时候呢，其实圣经是真的是命令我们来到去服从政府，我们去信服在位掌权的。如果你有怀疑的时候呢，你再看就是其实在这个的是第五节的里面，再保罗又再重复，就是说你们必须服从。你们必须服从。讲多一次。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又要去明白一下，究竟保罗他当时在什么的情况之下写这一段的经文呢？写这一段的一至七节的经文呢？保罗是写罗马书的时候，大约是主后的58年。主后的58年，这个的年代是罗马帝王，这个的尼禄王 Caesar Nero， 尼禄王他开始执政的时候。而尼禄王是一个出了名，是非常用一些残酷手段来逼迫基督徒的一个的皇帝。在历史的当中，传说话，传说而已，就是说尼禄王他有一个的妃嫔，妃嫔一日睡醒觉之后呢，望落去这个罗马城，说这个罗马城很旧，跟这个尼禄王所讲，跟这个尼禄王讲，就是说这个城太旧了。那尼禄王又觉得是的，这个城市真是旧的，跟着怎么呢？跟着一把火就烧了它。你烧了这个城市，你作出这些行动，你一定要找回一个叫做代罪羔羊。代罪羔羊就找基督徒啦，这班基督徒放火烧这个城市。即是说呢，保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背景之下而写出这一段的经文。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说给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知道，你们要服从国家的权力机构。你觉得有没有问题呢？这样的环境之下，你还叫我来到去服从这个的掌权国家，可能你觉得真的很不顺气，有什么理由啊？譬如如果假设我们在德国的希特拉那个管治的时代，我们在这个的或者是那个的是辽国、那个、即是柬埔寨的波尔博特政府那个的管辖的时间，又甚至乎我们在北韩领袖金正恩的管辖当中，即是说你听这些就是一些，这些是完全不合心意的掌权者，我们怎样来到去应对他呢？我们怎样来到去跟从保罗的教导呢？可能你一方面你会有那个的疑问，但是稍后一阵间我会讲回的，一阵间我会讲这个问题。但是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回就是说，圣经在第一节的上半部就是教导我们要信服在位掌权的。第二方面就是说，保罗说政府是有管治的权柄，在第一节的下半节和第二节也都有讲到。第一节的下半节就是说，因为没有一样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掌权的都是神所设立的。即是说，即是什么？就是说保罗很清楚讲到政府那个的位置。我们怎样来到看政府呢？政府原来不单单是一个人为的组织，政府是神所设立，是神所命定的一个的机构来的。如果我们根据经文所讲，神允许政府的存在是要达到神所设立或者是设定那个的目的。简单来讲， 无论一个好的政府，一个我们觉得不好的政府，它在管治上面的能力，两方面都是从神而来。所以保罗跟着在第二节他说，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反对神所设立的，反对的人必自招刑罚。保罗很清楚地讲到，我们要信服在位掌权，因为这些是神所设立的。其实保罗是用一个很宽松的角度来到讲这个的权柄。他说，因为凡是有权柄的，都是从神而来，或者是有神的安排。但在现实当中，我们又知道，其实有一些政权，他们是以非法的途径来到夺取过来的。即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听到有些叫政变，政变就是说从不正常的途径来到掌握这个的权力。又或者有一些可能初初是从正常的途径来到得着这个的权力，但慢慢慢慢变了质，本来是好的，慢慢就变了质，是用一些不道德的手法来到去掌权，或者来到去统治。这样的情形之下，或者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必须看得到，就是说这些人，不好的政府，不好的人掌权，在这些人的上面还是有神，有神去管治他们。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就是说抗拒的，即是说反对的人必自招刑罚，即是说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在和合本就这么说，保罗即是说，为了避免我们遭受那种的迫害，有阵时我们亦都暂时需要来到去容忍，去信服这些作恶的掌权者。但是知道，我们要知道神是完全的掌权，当时候到的时候，神一定会干预。时候到的时候，神一定会干预。当比拉多他接受耶稣那个审讯的时候，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九章十至十一节，当比拉多 是去审讯耶稣的时候，比拉多说，为什么你不出声？为什么你不回答我的问题？你知不知道，比拉多跟耶稣说，你知不知道我有权可以释放你，我亦都有权可以钉你十字架。然后主耶稣说，若果不是天上那位的神他容许，如果不是天上那位的神给你权柄的时候，你就奈我不何，你就无权办我。在旧约的出埃及记，法老王我们都知道是很，即对于以色列人 是很虐待，甚至乎是屠杀这些的以色列人。耶和华究竟怎么跟法老来到去说呢？在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然而，即耶和华跟法老说，然而我使你存留，是为了使你看见我的能力，并且在地上传讲我的名。即神容让法老可以生存，容让法老掌权，是有他的目的。所以两方面，到现时为止我说两方面，就是说信徒的角色，政府有那个管治的权柄。第三就是说，政府为什么要存在呢？为什么政府要存在呢？在这个的是经文的三至五节里面， 即有讲到，我正话主席帮我读咗出嚟，我唔再重复嚟到读呢一段嘅经文。神设立政府嘅目的系咩咧？就好清楚，三四五节呢三段呢三节嘅经文就好清楚讲，就系去赏善罚恶，赏善罚恶喺地上管治，维持社会嗰个嘅秩序同埋治安。这个就是政府存在的目的。这个政府存在目的的管治，其实这个观念在西方的政治学当中是早已经提出过的。就是政府的存在是要帮助社会是有秩序的运作。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权力不是用来去压制人民。不是说有权就使到尽，更加不是说有权就滥用，然后去巩固自己的势力，继而贪赃枉法。不是这样，神设立政府的作用或者的原则，就是使政府作为一个赏善罚恶一个的群体。我哋试谂下，试谂下，若果冇政府嘅时候，冇政府嘅时候，即系冇警察啦。嗱，冇警察嘅时候，好多人就会肆无忌惮噶咯，系咪？肆无忌惮入你间屋偷嘢啊，甚至乎唔系偷嘢，我明刀明枪去抢嘢，你都冇符。冇警察嘅时候，啊，另外如果我揸车啊。我赶时间，我在市区可能开到120米，啊，唔好彩撞亲你嘅时候，啊，你想告佢冇得告，一来你都唔知投诉无门，二来佢都飞到去唔知几多十万丈几里之外，你根本追唔到佢，冇雷公咁远，即系话好多嘅事情冇政府嘅时候，人就唔需要负上责任佢所做嘅。咁嘅时候，你会想象得到就系话咧，若果一个地方系无政府状态，就唔会有法律去保障人民嗰个嘅安全，以及系佢嘅财产、公共设施，亦都冇人去理会去修建，社会嘅运作可能全无秩序，进入一个混乱嘅状态之中。因此，神就要设立政府，让政府。来到是存在在每一个的国家，每一个的社区的里面。一位学者 John Stott 说，其实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其实历代以来都是很备受争议的。简单来说， John Stott 他 是观察到有四种的模式。第一种叫做是政府主控型，政府主控型 ，Eratianism， 一个政府主控型，即是话由政府嚟到去控制教会，政府控制教会。第二就是话神权政治型 ，theocracy。Theocracy 就是说呢，就是说是由教会来到是控制政府。在历史当中，我们都知道有不少的主教，不少的教皇，他们的权力是凌驾于政府之上。第三叫做是我们叫做是妥协型 Constantinianism。是怎样呢？你发觉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起源于第四世纪君士坦丁，那个 Constantine， 这个君士坦丁这个的帝王。这个模式是就是怎样呢？就是说呢，模式就是说政府是给一些我们叫优惠，是给教会。给一些优惠教会的时候，这样教会就应该就是顺应政府的要求了。我给一些好处你，你然后支持我一些的政策，这个 就是妥协型。而第四种最后一种就是我们叫做是互助合作型，这个 partnership 的形式，就是教会和政府都是彼此来到了解到，其实双方都是神赋予给对方有一个独特的任务。神赋予教会有他独特的任务，神也都赋予政府有一个独特的任务，因此要在一个合作或者建设性的环境气氛之下，互相来到协助，互相来到去鼓励。你觉得，你觉得保罗其实他 是教导我们用哪一种模式？很简单，是不是第四种？其实保罗就是教导我们用第四种的模式。这种我觉得都 是非常是符合圣经的教导。我相信都是大家那个的看法，就是圣经是教导我们是第四种那个的形式。即是说教会在正常情形之下，正常情形之下，教会是跟政府是应该建立一个合作性的一种的关系。我们跟政府不应该是敌对，我们更加不会因为政府给到一些的优惠给教会，我们就可能一些不合圣经的原则我们都去妥协，不会。我们是跟政府是一个合作性的关系，在正常情形之下。最后一方面，当我们回去经文的时候，我们看了信徒的角色，政府有管治的权柄，然后说政府为什么存在，就是说信徒我们对政府的回应应该是怎样。在六至七节，六至七节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及是缴纳税款的问题，就是说作为公民我们要缴纳税款给这个的政府。保罗的教导和主耶稣的教导是如出一辙，没有那个的分别，就是说该杀的物该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因着政府要维持那个地方的治安，要保护人民那个的安全，还有政府要负责各方面的基建设施那个的建筑，所以人民是有责任来到向政府缴纳税项，作一个好公民。所以一个好的基督徒也都是应该是一个好的市民，就是说 A good Christian is a good citizen， 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市民。在六至七节，其实你会留意到，其实就是保罗似乎暗示当时的一些犹太人，他们对于向罗马政府来到去纳税似乎有些不是很甘心。为了纳税，可能当时有一些的情况就是说他们逃避甚至乎反抗的事件是出现。不出奇啊，当时的罗马政府是对他们有一种的逼迫，亦都罗马政府不是一个得民心的政府。但保罗提醒，保罗提醒就是说，既然人民在那个政府那个的治理保护之下，就有义务来到去纳税。但个问题又回来了，就是说若果政府没有好好的治理国家，又应该是怎样做呢？若果政府没有好好的治理国家，应该怎样做呢？在经文当中似乎并没有提到，就是说掌权者或者在位掌权的在这方面的责任做得不好是怎样。保罗只是提醒我们作为人民，我们要尽了我们是公民的责任。但其实在之前，我们看回 之前十二章的十九节，其实都讲到有一句说话，他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其实保罗在之前已经提及到，就是说呢，是我嗌我哋，嗌我哋唔好取代咗神嗰个嘅位置，我哋唔好取代神个位置去作报复，又话或者系作佢喺圣经里边所冇教导嘅我哋嘅，我哋唔好代咗神嗰个嘅位置。神自然有佢嘅时间，神自然有佢嘅权柄嚟到处理一啲唔合心意嘅政府。我们看回圣经，在圣经里面，在旧约或者是在先知书 的当中，我们都知道若果掌权的他没有好好的来到尽他的本分，来到去管理或者治理国家的时候，神是必然会审判他们，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政权都必然是被神所夺回过来，然后交给另外一些人。当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回去最初那个的提到，就是说信徒要信服在位掌权的，要信服执政的政府。但是问题就是说，之前讲到若果这个政府是希特拉的政府，若果这个政府是柬埔寨的波尔伯特的政府，或者是北韩的金正恩统治之下，我们是怎样做呢？当他们是施行这些的政策是完全违反了神的律例或者是神的教导，我们应该是怎样去回应呢？我会将那个原则是简单的来到是讲出来，但我就不会深入的来到讲。那个原则就是，那个原则就是说，当政府说要你做某一件事，而这件事是很明显是违反了神的诫命，这个时候你就要服从神。我再讲一次，就是说当政府要你做一件事，而这件事是很明显违反了圣经的诫命，这样的时候你就要去顺服神。你可能问牧师，你有没有圣经根据的讲这些说话？我告诉你，圣经有很多的很多不同的例子，但时间关系，我只 是简略其中四个。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当法老颁下这个命令，要将当时所有犹太人所生出来的男婴要全部杀晒的时候，但你记不记得当中有两个犹太人的接生婆，他们怎么做呢？用今日的俗语，我们知道这两个接生婆就是叫做是、这个的公民抗命。正因为他们敬畏神，他就没有听从法老的命令，因而是保存了是刚出世那个的摩西，因着这个摩西又改写了以色列人的历史。第二就是说但以理书第三章，但以理书第三章就讲到当时的巴比伦王这个的尼布格尼撒，他做了一个金像，他做了这个金像之后，要但以理那三个的老友记要向这个金像来到下拜，但三个人，这三个人不肯的时候，被这个尼布格尼撒王丢入那个的火湖当中。但我们很清楚知道经文，就是说这三个人他丝毫没有受到损伤。第三就是说同一卷书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第六章就是说当时的大利乌王，他不准任何人向自己所谓的神明来到去祈祷，不准有这个的禁令，戳上那个玉骰。但是但以理没有遵照这个的大利乌王这个的禁令。圣经说但以理与素常一样，一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来到祈祷。 最后就是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五章，当时有权有势的大祭司，他禁止彼得来到去传讲神的话，但是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他没有听从。彼得怎么说呢？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在近代的或者是叫做基督教的历史当中，这位的叫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 他是在二十世纪是四十年代的一位德国的神学家，他为了要见证神，他为了要巩固当时德国的教会，他违背了纳粹德军的命令，他最终是被民调来到去处死。今天其实我们生长在这个世代，我们仍然是有机会去违背政府那个的条例或者是法例，堕胎啦、毒品合法化啦、同性婚姻啦，这些的问题政府说没有问题啊，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跟从呢？ No， 不会，我们不会跟从。主耶稣说，他说该杀的就该归给该杀，神的就该归给神。当时的银币是有该杀那个的肖像印在上面。今日你和我的心里面也有一个的形象，你和我的心里面都有一个的形象，就是神的形象， The image of God。 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我都是照着，我们是照着神，神是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是照着祂的形象是被创造的。因此在政府的政策上面，若果是有违背神的心意，我们就要顺从神而不是顺从人。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地上要为你作见证，我们要承担着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去作盐作光，帮助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同国家或者世界之间那个的关系怎样，以致我们晓得发挥我们那个公民的责任。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